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在礼拜六的晚上，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思想我们现在处的是何等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是你赐下圣灵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思考，借着这本书的讨论，帮助我们更认知圣灵赐下的意义，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彰显的工作是如何。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那个圣灵论的第三章，我们今天只看第三章的一半，因为第三章Ferguson 在里面他的小的附题还蛮多的，所以后来我决定把它分成两段来讲好了。第三章主要是讲到标题是圣灵的赐下，英文 The Gift of the Spirit 或者圣灵这个礼物，所赐下的就是圣灵。讲到圣灵赐下，我们自然会想到五旬节，尤其是我们才结束使徒行传的讲道系列。五旬节 Ferguson 指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重要的意义就是宣告一个新纪元，新纪元的开始，新的世代的开始。我们之前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思考，耶稣复活之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留在地上40天。他留在地上40天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在地上40天干什么？使徒行传一章第二节那边特别提到，我认为也是很有趣的，就是他是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心，你的视讯可以打开吗？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然后我们如果仔细思想他吩咐的内容，其实不外乎也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们将来圣灵要如何在他们中间工作，他们要领受圣灵的大能，他们要借着圣灵见证耶稣基督。五旬节就此正式公开宣告新约的开始，新约纪元的开始，或者揭晓拯救的日子，或者开启末世。OK， 我先停一下。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问题。这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好了，我们就这一段，就是圣灵的降下。揭起、揭晓、开启新的纪元，而这新的纪元，也许你会听过，就是是圣灵的时代，或者这个纪元，也就是末世。OK， 末世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和耶稣再来之间的这个时段。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和初代教会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而这个时代的揭晓或揭起或开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五旬节。我们说这个记号就是，这是一种以人的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可以经历到的方式，公开的见证这件事情的发生。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所以我们今天只看所谓Ferguson 就说有两个 strength， 或者中文是怎么翻译，有两个平行但是却是互相补助。关于五旬节的解释，分别是路加，路加 路加所留下来的经文，还有约翰的经文。我们今天看路加的见证。在第45页最后一行，他说加略山事件一样。加略山事件是什么？我不太确定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用词，至少我不是很熟悉。什么是加略山事件？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加略山，就是哥哥他，就如哥哥他一样，他的意思就如十字架一样。我们十字架这件事情有多层的意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义。有审判的意义，有恩典的意义，有等等等等，有救赎历史上面的意义。同样的，五旬节也是一样，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圣经神学的主题。他说在第46页第一行，最核心的是将之看为基督工作的一方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论我们怎么看五旬节，五旬节很明显的是圣灵的降临，但是 Ferguson 提醒我们，五旬节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中心、核心的意义，五旬节是基督的工作。然后他说，我们之前有看到，就路加的见证、路加的记录，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有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可以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到他童年这段期间圣灵如何在他身上工作。接下来不只是路加福音，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关于耶稣他12岁以后一直到他受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下一个阶段在圣经的见证、路加的见证里面，就是耶稣公开的事工。第三个阶段关于耶稣和圣灵的关系的第三阶段，就是耶稣他得荣耀。当我们说得荣耀，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他的上十字架、他的死、他在坟墓中三天之后复活之后在地上待40天之后升天，这整个不同的 episodes 情节都是同一个事件，就是耶稣高升的事件。耶稣得荣耀或 exaltation。 So 或者换另外一种话来说，就是这圣灵与耶稣的关系，特别是透过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整个事件从他一直出生一直到现在来彰明。也就是说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理所当然会想这是彰显第二位格弥赛亚救主的身份。但是我们比较少思想的，也是 Ferguson 要我们思考的，就是如果圣灵和耶稣基督是圣灵是耶稣基督形影不离的伴侣的话，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必然不只是彰显第二位格的身份，也彰显第三位格的身份，圣灵的身份。他这边有提到那未曾在这个段在46页中间那个圣灵与火上面前两三行，这边提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圣灵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是分成三个阶段，其实也就是说是有其 progress, 有其进展的。特别是他这边提到说曾经是被圣灵引导或催逼 进入旷野的那一位，如今他进入第三阶段，他的荣耀，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现在他与圣灵的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是进入一种新的阶段，现在他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此这就成了他的灵，基督的灵，再将他的灵赐下来给他的教会。这边讲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思考圣灵的时候，我们首要思考，其实这是当我们思考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上帝如何救赎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原则，就是总是救赎历史在救赎次序以先。好像我们之前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思想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就是我们自然会思想说，这个救恩如何施展在我个人的身上，我是如何信上帝，如何叫我重生，我如何信了耶稣，我如何罪得赦免，我如何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如何成了新人，我如何活出新人的样式，我如何成圣，将来我有何等的盼望，我要得荣耀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次序 Wordle Salutis， 这是一个神学上的用词，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救恩如何施展，具体的施展在我个人身上。但是我们比较少思想，也是在教会之中比较少教导的一个概念，就是救赎历史。救赎历史的意思不外乎就是在救恩施展在你我个人身上之前，必然有一个救赎历史。这个历史，如果我们想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在创世以先上帝就已经定义的，要在他的儿子里面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或者要在他儿子里面将这个救赎次序施展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思想圣灵如何在我个人身上工作，他如何叫我从过犯和罪恶中活了过来，他如何赐给我信心，他如何叫我能够顺服，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原则，叫我之前只能够背叛上帝的人，如今居然可以顺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关乎圣灵在我们个人救赎经历或者救赎次序上面所做的工作。但是在这以先，圣灵在救赎历史上面的工作我们是比较少看到的。所以当我们思想说这个 Ferguson 所讲的圣灵与基督的在或者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的三个阶段，或者他与基督的关系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理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有其进度或有其历史进度， right？ 这就其实就是关乎圣灵，就基督来说好了，他如何在救赎历史上面工作，或者圣灵在救赎历史上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有什么样的 progress， 有什么样的展进。 So 我们这个概念应该会越来越借着不只是今天的讨论，未来的讨论会越来越清楚。就是我们应该先思想在我们个人以外，在我们主观以外，客观的上帝的在历史中所进行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完全明白这个救赎工作是如何施展在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首要，或者如果我要命题的话，就是圣灵在救赎历史上如何展开了新的纪元，新的世纪。 OK， 圣灵与火，这边有一个翻译，他说圣灵与火这一段在第46页，圣灵与火的第三行，他说耶稣会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通过爆炸性的能力 带来弥赛亚的世代或者纪元。Cataclysmic destruction 原文是，简单翻译就是灾难性的毁灭。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原文通过灾难性的毁灭带来或者开启弥赛亚的新世纪。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译者选择用爆炸性的能力，除了很明显这不是原文的意思，可能他想避免毁灭这个字眼可能太负面了，但是因为这个字眼在这段之后也同样有出现，也同样被我们的译者避免掉了，没有翻译出来。也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个毁灭的概念在这一段，其实你没有明白 Ferguson 在这边所讲的意义。这边所讲到圣灵与火，他要以就是施洗约翰说我是以水给你们施洗，将来要来的那位他是以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什么意思？Ferguson 这边讲到，如果是与火施洗的话，我们就必须问，我们是不是有经过火的洗礼？我说我们是说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受火的洗礼的话，那么谁在经文中受火的洗礼？是谁？如果是火的洗礼，火是关乎审判在圣经里面，那么是谁经历审判？是谁被毁灭？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不应该漏掉这个翻译。 So Ferguson 在第47页他讲到说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提到，我还有一个洗礼还没有受，我是何等的迫切。这是指着十字架所讲的 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那他何等迫切还没有经历的洗礼。在十字架上，上帝的你要说审判之火全然的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火在他身上燃尽了，或者本来应该归于我们的审判和惩罚全都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们也经历火的洗礼。但是仍然施洗约翰说他要以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什么意思？ Ferguson 在这里没有特别讲，但是我们通常的解释是在某种程度来说每个人都受洗，你要不是受圣灵的洗，你要不就是受火的洗礼，你要不是就是受圣灵的洗礼就是接受恩典，你要不然就是领受审判。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对我们来说，正因为有一个人那审判之火在他身上为我们的缘故烧尽了，我们就不经历火的洗礼，反而这边翻译的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有那个火焰好像舌头一样出现，那个就不是审判的火焰。对领受圣灵的人来说，对领受基督的灵来说，对领受基督的应许的来说，人来说，那个象征是一种恩典。Okay. 正因为那个毁灭已经被我们的主所他自己领受经历了那毁灭。所以原来的翻译应该是说五旬节的洗礼，圣灵的洗礼，如果说那是一种可看见的方式象征圣灵浇灌在他基督的教会身上，那么这是一种恩典的洗礼，不是毁灭性的洗礼。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我觉得那个关于我们必须承认那个舌头一般的火出现，对我们来说仍然有许多的奥秘。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思想，如果真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承受火一般的洗礼，在十字架上，而如今当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在圣徒的身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可见的现象就是舌头一般的火焰。这的确应该提醒我们，火焰本来是我们应该承担的，那个火焰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得那个火焰所代表的毁灭，但是如今却用这样的方式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火本来代表的是什么，但是这也提醒我们是多么大的恩典，有一个人替我们承受了那火一般的毁灭，或是他，我们就直接说他被火毁灭。Okay. So, Ferguson 讲说五旬节有多种层面，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有什么层面，这是其中一个层面，思考火与圣灵之间的关系。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五旬节也代表应许实现， OK、在应许得到实现第47页的第二行这边说、在西门彼得的讲道之中，他让我们看到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一个约定。他 Ferguson 在这边没有命名，没有讲说这个约定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救赎之约，或者 Pactum Salutis， 就是上帝和他儿子，特别是和他儿子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立定要拯救一群人的，做自己的子民的约定。对，而从这个之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五旬节的意义，因为特别是我们时常提到的那节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他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没有说哦，如今耶稣基督赐下圣灵来，但是他的用词是什么？他现在既在上帝的右手高举，或高举在上帝的右手边。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因为他顺服，或他完成了父所托付他的工作，因此他才得荣耀。这背后已经有个约定的概念， right? 因此他被高举在父的右手边，他就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所应许的圣灵首要是先应许给谁？给子，给耶稣。谁？这个是关乎救赎历史，不是吗？而且这个历史是追溯到在有时间以前。如今按照约定，按照应许，他完成了父所托付他的工作，因此付给他奖赏。奖赏什么？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再将这圣灵浇灌下来在什么？父所赐给他的子民身上。 Pactum Salutis， 改革中神学里面一个我觉得最优美、最带给人安慰的概念，救赎之约。也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之约其实是建立在救赎之约之上，或者按照改革中先贤他们时常用的用词，就是恩典之约不外乎就是在永恒中的救赎之约在时空中的呈现、实现、显明。 Yeah. 如果父与子没有立约，或者 by implication, 父与子和圣灵没有彼此立约，我们就根本不得救。哦，顺便一提，如果没有救赎之约，我觉得我们几乎根本不可能理解克西马尼。三次求，如果可以，也就是说，只明白这是父和他自己本来约定要行的事情，但是如果可以 ，anyway, OK, 圣灵浇灌下来在圣徒身上有其救赎历史的意义和次序。我们通常讲这圣灵浇灌下来是关乎救赎秩序，就是 Word of Salutis, 关于我们个人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首先它是有救赎历史的意义。OK,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救赎历史先于救赎次序或者救赎秩序。你要说这是我们读经的原则吗？还是神学的原则？做神学的原则？读经的原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读圣经容易看说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我身上？如何在我身上实现？这都无可厚非，这也应该。但是我们在思想这个之前，应该先思想这段圣经关乎上帝如何工作。他如何施行拯救？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如何在历史之中展现施行他的拯救、救赎历史？ Okay. 救赎历史先于救赎次序这个原则，读经原则，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使用的话，我个人认为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反而，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反而会更加的有帮助。OK, 上帝的应许这边提到是透过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人得福。而圣灵的降临或者五旬节让我们看到哦，两千多年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现在这个非常实际的用人的眼睛耳朵可以听见的方式看到哦，现在是如何使万民得福，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彰显出来，透过圣灵的赐下使万族都可以蒙福。 OK, 这段大家应许实现这段大家问什么问题？五旬节也代表新的创造 ,right? 在路加福啊不是使徒行传这边特别提到有一阵大风吹过，这个跟我们第一章所讲的那个 rock, 上帝之灵或上帝的呼气其实就是圣灵。可以联想起来，当然就是特别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上帝的灵运行在深渊之上。所以从这个可以这个大风或者圣灵用风的方式彰显出来，也就标志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新创造的开始吧。对。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弗尔格森没有讲到另外一段，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跟新创造圣灵的工作在新创造里面有关系，因为这章它主要是在讲五旬节，但是同样的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接起一个新的创造，可以很明显的同样的用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的方式，在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受洗，圣灵以可见的方式降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那时候是在水面上水里面，所以这个图像好像那个 Daryl 牧师他也稍微有提到这个，这应该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一二三节，圣灵以鸽子的样式降在水里面的耶稣的身上，应该让我们想到创造就是以上帝的灵运行在深渊之上，预表代表象征创造新创造。 OK 五旬节也代表逆转的审判 reverse verdict 或者 judgment reverse， 我忘记它原来是 judgment reversed， 被逆转的审判。这审判特别的是讲什么呢？在巴别塔 right， 巴别塔上帝人想要聚在一起然后造一座塔到天上，上帝对这些人的审判就是叫他们讲，每个人讲，个人都讲不同的方言，叫他们彼此不能够认识，然后打散他。而如今在五旬节，各地的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他们开始讲不同国的语言，然后他们可以认得出来所讲的那个方言。So， 以这个程度来说，五旬节逆转了上帝在巴别塔所施行的审判，因为圣灵被赐下来。本来被打散的，本来不能够明白彼此说的话的人，如今因为在圣灵或在基督耶稣的灵里面，成为他们那群造巴别塔的人本来想要做的，成为一民。Okay. 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当初在巴别塔之后说方言，听到如果有外国人到你中间讲听不懂话，那是代表上帝的审判。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章查经有讲到，14章前半段的查经，三个礼拜之前吧，就是我们在教会推行说方言甚少，几乎没有，或者说没有，根本就没有思想说方言这个现象通常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以赛亚书第28章 OK， 也就是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以赛亚书28章的背景，你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我差遣先知到你们那边，用你们的话说你们不听，我就差遣你们的敌人到你们中间，对你们说你们听不懂的话，这是我的审判。所以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讲说，你们说方言，如果你们要说方言就要翻译，然后接下来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28章的那段经文，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中间说方言然后中间没有人翻译，没有人听得懂你们在说什么，这不过是一个记号，就是你们是不信的人，悖逆上帝的人，是不信者的记号。但是在五旬节他们说方言是什么？个别的人都听得懂，是有意义的，可以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而且说方言是说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提到他们讲的是什么？讲论上帝国的事。路加特别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嘿。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还好。 OK， 有问题请，或者有想法请提出，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要讲，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因此，说方言这个也有一个比较严重或者比较 dark 比较黑暗的一面，就是那些人，如果说你一直嘲笑说啊，这些人只不过是喝醉，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这就印证其实你是正在经历上帝的审判，你不信上帝的工作。好，五旬节和西乃山，这边他第一句话到第一世纪为止，五旬节事件似乎与西乃山在上帝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联想起看来的，也就是说，初代教会有一种理解，就是五旬节事件与上帝赐下十诫是有关系的。OK， 但是这个可能这样子的关联，或者五旬节事件是不是直接跟赐下律法有关系呢？也许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如果这是犹太教的想法的话，或者犹太教他们是认为五旬节事件中涉及世界上的70个语言，这个传统对当时人们是耳熟能详的。对不起，我对这个的历史背景或者这个解经背景不是非常熟悉。不论如何，Ferguson 在这边提到说，五旬节的确与西乃山有一种类比模式的连接。analogical connection, I guess. 除了有火、有风、有圣道的赐下，希伯来书12章里面有提到，圣灵的降临特别是关乎如今那本来写在石板上的上帝的道或上帝的律法，如今不是废去了，但是如今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人的心板上。五旬节和西乃山的意义 Ferguson 在这边提出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归纳出来的话，就是圣灵赐下从来就不代表律法的废去，反而圣灵赐下代表律法要求的高深，如果我们要这么说，对领受圣灵的人来说，因为那本来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如今是刻在你我的心上，而且圣灵的降临更代表如今你无可推诿有行上帝律法的能力，你被赐予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跟一般基督徒对于圣灵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是很大的颠覆。好像以为领受圣灵的人其实就可以忽略律法，律法就废去。No， 圣灵的降临代表律法的高深，或五旬节就代表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其实，上帝的救赎就是救赎人要顺服上帝。救赎的意义其实就是叫本来不顺服上帝的人，悖逆上帝的人，罪人成了什么义人，不只是有义的名号，也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不断的成圣，叫我们越加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他儿子是什么？不外乎就是顺服父的人。救赎就是救人顺服上帝。 So 以这个来说，恩典和律法从来就不是相对的两面。OK， 只是就称义的原则来说，恩典和律法当然是相反的。你不能靠着守律法称义，但是靠着恩典称义的人也必然守律法。所以，在罗马书8章第3、第4节那边说，律法经营身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像这边特别是讲说，人是无法靠着自己 肉身，自己想办法行律法而称义。所以上帝是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而这句话，当然如果你回到保罗之前所讲，在第三章所讲的，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的话，他自己就必须要完全的守律法，才能够成为我们那没有瑕疵的羔羊， right？ 他必须要做无罪的羔羊，他自己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无罪祭。 anyway， 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特别是讲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这边他没有废掉律法的义，但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或者换另外，我们这被赐予基督的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律法的义要成就在领受圣灵的人身上。OK， 最后一段，说预言 ，prophecy prophetic utterance， 或者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说那个预言，我觉得比较适合的翻译是，不只是说预言预告的言语，而是说先知的话语，就是任何先知的话语。在这里我们再次看那个在五旬节的讲道之中，彼得他是引用约珥书二章来解释当时的在五旬节聚会的人说方言的现象。但是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经文，他说这些你们想这些人是罪，其实不是罪了。他说接下来他说什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他就引用约珥书第二章那边讲。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约珥书第二章那边讲的是什么，他是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说先知的话语。 So 这个是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我们也有提到的。Gaffin 在他那本讲 Pentecost 讲五旬节的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通常会以为说先知的话语或说预言和说方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属灵恩赐，不同的现象。但是如果就彼得的这篇讲道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本质上并不是不同的属灵恩赐，或者内容其实都是讲论上帝国的事，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圣经根据其实就是彼得他自己的话，他用约珥书来解释说方言的现象，可是约珥书他的用词是什么？他们要说预言。所以对彼得来说，他这是同一件事情，呈现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内容或实质是一样的。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五旬节或圣灵的赐下象征一个新的世纪的来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说先知话语的恩赐是特别赐给某些人的， right？ 先知，甚至扫罗在某个时段他也会说先知的话语。在新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代，则是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领受耶稣基督灵的人，都可直接拥有这种先知的知识。所以以此来说，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说先知话语或者说预言，就等于是拥有弥赛亚的灵，也直接认识主耶和华。就这个层面来说，耶利米或者约翰一书那边会讲说，我们不再教导灵舍，或者你们不用人教导你们。这并不是否认新约在其他地方说上帝有赐给，或者主耶稣基督有赐给教会教师，或者你们要彼此教导的这个 这个教训，而是说如今我们领受这个教导的模式，更明显的在新约的时代，在圣灵被赐下的时代，是更直接的在每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基督的灵。所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在第52页，圣灵在新约的时代以新的方式直接而非间接。这个的意思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否认上帝的子民或者属于他的人蒙拣选的人必然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以至于他们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至于他们可以顺服上帝的道，以至于他们可以认识耶和华上帝。但是这种领受、顺服或者认识，通常是透过一个中保人间接的赐给他们的先知或者祭司。OK， 但是现在是直接的在所有的圣徒身上工作。他提到许多旧约的模式和应许都在五旬节成就，就此就宣告新的世纪或末世的到来。当我们说新的纪元、新的世纪，其实也是说最后一个末世。OK， 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吗？有想法吗？凤娟，那边 OK 吗？ 前面听得懂，后面可能要再教疼，再想想。前面听得懂，要到那个，五旬节跟西乃山那，后面就有点。 五旬节和哪里？ 西乃山那。 哦，西乃山，那边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西乃山上帝的子民是透过刻在石板上的十诫领受上帝的话语，用这种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要说五旬节和西乃山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之前在石板上所领受的上帝话语，如今在新的世代，我们同样的也是领受上帝的话语，但如今那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是不再刻在石板上，是透过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大概这个意思。牧师，你那吴牧师，你那边 OK 吗？ 很丰富，很健全，那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郑杰、雅文，你们那边？ 传道可以，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个，就是第51页。 好。 然后倒数第二段，它有一段是。 第二段是 很平，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在基督里，他们立刻就有了对于上帝个人性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信徒都是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个他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有点。 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原文。OK， 这段主要是讲就是关于那个讲先知话语的含义。之前会讲先知话语，在旧的世代、旧的世纪或者旧约的时代，或者 恩典之约在旧约时候所施行的方式是透过某些特定的人才领受了圣灵的膏抹，然后再借由他们传达上帝的旨意。但是在新约的时代，透过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一个宣告或者象征宣表，圣灵如今是直接降在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子民的身上。也就是说，除了那一人中保耶稣基督之外，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透过某种上帝自己设立的中保，不管是先知还是祭司，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就此来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更直接的，更个人的，更个人的认识。那么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凡在就此意义上在基督里面的人，领受圣灵的人，或者领受有基督的灵的人，如今也就领受了那本来在旧约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受到浇灌的恩赐或者恩膏。所以就此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或者祭司先知和君王，先知祭司和君王。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我们与他联合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必然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是这个的意思。这样子是 OK 吗？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传道。 OK。慧婉，你那边 OK 吗？ OK，但是我这样看来好像就是比较会清楚知道。就是在说，比如说预言或者说方言那个跟圣灵的浇灌，那我比较需要可能再多一些时间了解的，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被教导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圣灵的降下所带来的，其实常常都是高举个人的，就是高举个人的能力，个人可以做什么，然后个人在领受圣灵上面。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这样子读，然后我觉得是其实那个想法是非常危险。如果说我们对于圣灵的认知其实是不够，不是建立在这个救赎或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也许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像慧婉可以更多的比较更有经验，就是关于圣灵，如果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就能够做什么，或者在我们个人身上必然有某一种的表现出来，这样子的教导最时常遇见就是要说方言，或者甚至要说预言，我看见你生命中你未来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至少 Ferguson 在这边似乎到目前为止似乎着重的圣经教导着重的焦点并不是在这上面。特别是今天这一段是看到五旬节的意义，就是看到圣灵浇灌下来，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灵浇灌下来的意义，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灵浇灌下来在救赎历史上的意义。之后这本书会讨论就是关于救赎次序在个人身上彰显意义。其实可是在今天的讨论之中其实已经有讨论到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也是很多所谓灵恩派教会强调圣灵工作的教会却很讽刺的忽略的这个重点，就是圣灵浇灌下来的其中一个对我们来说个人上来说重要的意义，就是圣灵将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为要成就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成为顺服上帝的人。这个是我猜在灵恩派的教会很少讲到的，就是圣灵。 到最近还是会被过去以前教会的牧者，就是或者是辅导，就是提醒说，我听了其实有点伤心。他们就是我最近还有听到说，他说慧文，我觉得你好像不再相信圣灵的工作，就是他觉得我们这样的思想，就是好像不相信圣灵有能力在个人的生命当中的。然后我觉得，所以是更需要清楚的了解圣灵论， yeah. 然后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什么样施展开来这样。但是我想不是给个人，就是说不是那么单纯直接圣灵的能力是降在个人，为了要成就个人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不断的在过度追求圣灵的人身上要不断的被提醒的。 对，我们理当追求属灵的恩赐，那最大的恩赐就是叫我们能够认识上帝，那最大恩赐就是叫我们居然能够越加有上帝儿子的样式。我们说这最大的目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吗？我们能够看到某个人的未来吗？我们能够好像为人按手祷告然后那个人就立刻好起来吗？ I don't know。 但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被赐予基督的灵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与上帝儿子的样式，刚才提到，不外乎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叫我们能够顺服上帝，以致他的儿子得荣耀。或者你要推的再远一点，我们为什么领受圣灵？为什么圣灵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为什么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为什么圣灵要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圣灵要荣耀他？那为什么我们要领受圣灵？不外乎就是叫我们越加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以荣耀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有人说我看不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们都忽略圣灵，其实你可以问你自己，也许他讲的是对的，但是你的标准是什么？我有没有医治人？我有没有讲方言？不是，我有没有荣耀我的主上帝的儿子？就这样子。我有没有顺服上帝？我有没有越加爱上帝？我有没有越加爱我的主？我有没有越加乐意效法我的主？我有没有越加效法他为我的弟兄姐妹舍身？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印记。或者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这些就是不外乎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不是吗？这一切都是那一个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然后结出这么多不同的层面，这一切都印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宜兴，你那边 OK 吗？OK， 今天一个小时，很有效率，因为大家都没有问题。OK， 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也叫我们越加看到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印记，越加看到我们所领受的那个 seal 那个印证，就叫我们以此为乐，以我们的身份为乐，以我们这个身份所行出来的一切的叫你喜悦的事为乐，也因此鼓励我们越加认知我们不可能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正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正是属于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一起， 思想这个议题，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乐意花时间来思想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在救赎历史上的工作，就其实这就应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带来确据，我们的确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人。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怎么可能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来以此为乐。就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来到教会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